没用心间，爱的顶点，恨的边缘，怎样抵御这感情沦陷？心若满血，爱似利剑，断了退路，只能向前。甜蜜一些，苦涩点点，如何忍心看你泪水涟涟？忘了时间，断了情缘，浓的情怎能复原？痛了昨天，醉了今天，难道继续麻木明天？见字如面，情意缱绻，回首过往，泪涌心间。爱的顶点，恨的边缘，怎样抵御这感情沦陷？心若满弦，爱似利剑，断了退路，只能相见。甜蜜一些，苦涩点点，如何忍心和你泪水涟涟？见字如面，见字如面。

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你过往。我不是你的天使，也不懂你的天堂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你过往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终点的距离，下一站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？夜一上眼，看不看得见过去，看不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和幸福的关系。路太晚，梦在转，错过的人不再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太晚，爱太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。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幸福的关系。路太晚，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太晚，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。我一路上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付出过是不是就换得回希望？呼吸太乱，世界最宽，缘分毕竟太短。路太晚，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太晚，爱在转，一直忘记会很难。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 白色蒲公英，夏夜仿佛有了下雪的凉意 ，baby。榕树底下开了一株白茉莉，听你说着花园隐藏的秘密 ，lovely。没你的花季，没有你的世界里。